让我担心。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，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。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。不珍惜才是最厉害的武器，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。 想陪不陪谈俗气，说爱不爱要问心，爱有破谁的眼睛。 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，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，但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。 我的唯一。 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最厉害的武器，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。 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，遥远的明天，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。成年的往事，所谓山盟海誓，只是年少无知。告别的昨天，远去的欢颜，究竟是怎么样？

去哪儿了？还没高高享受年纪就老了，生儿养女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儿去哪儿了？还没高高感受年纪就老了，生儿养女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儿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、啊、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高高看看你眼睛就花了，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心也被暖开，风从海面吹过来，阳光洒满金色的爱，风从海面吹过来，空中飘散海鸟的呼唤，风从海面吹过来，你的裙角在风中摇摆。你说你在北方等着我到来，所以我背上行囊就离开。你说你那边鲜花还在开，所以我要去看你和大海。

回不来，我已不会再对谁满怀期待。我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太多遗憾，所以你好再见。

到如此彻底，我输掉了勇气。 总是一心想着分开之后我们要变得更好，我们要去气那个离开我们的人，可是其实不是我们变得更好了所以对方应该懊恼生气，而是在一起的时候你没能变得更好，所有的遗憾化为了一句抱歉啊，一定是我不够优秀，所以我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你没有努力的动力。如果你拥有这样的一种心境，我想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人。 我会在你身边，你左右，却不会回头。你的一举一动像心跳，牵动我所有。我会在你身边，你左右，却不会放手。无论昨天、今天和以后，一直到尽头，黎明前，另一头，看着过往的云烟，在海角和天边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，不明白。漂浮的时间和过往的云烟，却抹不掉对你的思念。我不会走，从今那些红的、白的、灰的、冷的和一切也带有，看着你被一遍一遍、一点一点的带走。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，别回头，我还没走，我不会走，从今那些红的、白的、灰的、冷的和一切也带有，想着你的一片一片一点一点，想念你的想念我，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。我会在你身边，你左右，绝不会放手。无论昨天、今天和以后，一直到尽头。 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太在意那些讨厌我们的人，有的时候被看不惯呢，并不需要什么原则上的错或者是很深刻的理由，也许仅仅只是你没有付出对方想要的热情和重视罢了。 你说你想要记录美好，难过的时候用回忆治疗。我当时还不知道，原来分手早在你预料。回想那一天你的微笑，原来想要说遇见你真好，但一切来得太早，这样为我们画上句号。

将情和怨掩埋，一世的聪明情人糊涂，一生的遭遇向谁诉，爱到不能爱，聚到总是散， 这是91年的《戏说乾隆》的主题曲，由蔡幸娟演唱的《问情》，他的作词人依旧是鼎鼎大名的陈乐融先生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刚刚我们提到的《戏说乾隆》这部电视剧的主演郑少秋演唱的《摘下满天星》。 清 情，可笑我在无心要找天边的星，有我美梦作伴不怕伶仃，冷眼看世间情，万水千山独行照我登天路，少年抬头来，向青天深处笑一声，我要把十八美丽拥抱，摘下闪闪满天星，数十遍遍少年歌一句，把心声献给群山听，漫漫长路远，冷冷又梦醒，雪里天清静，可笑我在独行要找天边的星，有我美梦作伴不怕伶仃，冷眼看世间情，万水千山独行照我登天路， 93年黄沾作词，许嘉良作曲，郑少秋演唱的《摘下满天星》。很多人说他的举手投足之间都凝聚了他表演生涯的神髓，飘逸着东方审美。在2006年第29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当中，也给他的歌艺啊有一份肯定，他获得了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金针奖。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，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花猫调皮地爬到枣树上，妈妈做的饭是什么这么香，这么香，这么香。大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，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。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，啊啊。 赵赵叫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。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和长辈们在一起，陪他们摘菜，陪他们做饭。长大之后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还有机会陪伴他们，陪他们一起晒太阳，陪他们说说话。

忘情来